第47集，沈直的睫毛动了动，收回手，发动车子。许岩仍然盯着摇摆不停的史努比吊坠。在小尊那晚，他用那样拙劣的手段逼退沈直，他们本该就这样结束，永久地擦肩而过。然而沈直却固执地再次回过头走向他，问他要机会，不言弃地要来牵他的手。但那又怎样？沈直说许岩让他开心，却反过来不断地给予许岩冷漠，让他痛苦。他说那四年他最快乐，可许岩从没在他身上感受到快乐，并为此忧心忡忡，如履薄冰。这种说辞换过去的许岩听了说不定要大笑欢呼，现在只觉得讽刺，无可奈何。他倦惫地捏捏鼻梁，疲于回应，干脆换话题。 收到李子悠的结婚请柬了吗？ 没得到确切答复，沈直垂了垂眼，但还是回答， 收到了，你会去吗？ 会。 他和李子悠虽然有联系，但从不涉及私人感情。雪原不知道他现在的男朋友是谁，收到请柬时还有些担心，点开后看到新郎不是秋豪，他莫名松了口气。雪原始终觉得秋豪那样的人实在配不上李子悠，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当初那封匿名邮件起了作用，不知道李子悠和秋浩是不是因此分手的，但许岩不后悔，至少他于心无愧。 我们能一起去吗？我来接你。 许岩侧头看向窗外，一盏盏路灯飞驰而过，午夜的街道寂静无人，挤满一地斑驳的树影。 不用。 三月份，许岩跟陆森去意大利出了趟差，回来后他调了三天假休，顺便参加李子悠的婚礼。婚礼那天，许岩很早出门，去公司拿了点东西，接着回父母家吃饭休息，之后家里的司机送他去高铁站，许岩临时买票上动车。到婚礼场地时是中午，来宾里有不少大学的熟人。李子悠穿着礼服，一见到许岩就上来拥抱他，因为抱的时间过长，新郎表示吃醋。 许岩，真的很高兴你能来。 当然要来啊。 哎，沈直呢？没跟你一起吗？ 当时关系好的一圈朋友多少知道他们的事儿，尤其是毕业后他俩同了居，根本瞒不住。许岩不想扫兴，要是提起俩人分了手，李子悠指不定要抓着他问。 哦，没有。 也是，现在你们都不在一个地方了，我们之前还以为你们分手了，怎么就突然异地了？然后那个谁来着，反正就是他去问了沈直，沈直说没有，还说让我们别去打扰你。 嗯。 许岩含糊地应了一声，他去了位置上坐下，侧头看了眼旁边的椅子上贴着沈直的名字。坐了没一分钟，手机响了。 喂。 沈直一听电话里传来的喧闹声就明白了，那还是问， 你已经到了吗？ 嗯。 好，我开车了，待会儿见。 电话挂断，沈直看了一眼许岩的家门，转身走向电梯，手里拿着一袋已经冷了的早餐。在门口等了太久，早饭凉掉了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沈直到的时候，午餐已经开始了半个多小时，许岩靠在长桌旁跟大学同学聊天。沈直走到身边时，他只是抬头看了眼。 啊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 有点事。 吃过午饭又喝了会儿酒，婚礼正式开始。下午来出席露天婚礼的大多都是新郎新娘的同学朋友，没什么长辈， 气氛轻松。李子悠抛捧花的时候，大家都挤在前头。许岩看他们觉得好玩，嘴角带着笑。他鼓完掌往椅背靠时，下意识侧头看了眼，正好和沈直四目相对。沈直一直在看他。许岩有点不自然地别开视线，以前沈直总不看他，要看也是冷冷淡淡的一眼，大概跟看家具没区别。现在时不时被这么盯着，许岩从头到脚都不习惯，那目光带着专注的灼热感投在他身上，烫的。 林绵怎么样了？ 申请了学校，准备出国读博。他父母被跳楼的事吓坏了，没再强迫他，但林绵自己想去国外留学。 和她男朋友彻底分手了？也好，该努力的都努力了，虽然惨烈了点儿，至少不遗憾。 沈直正要开口，耳边突然一阵欢呼尖叫，一束捧花从人群里飞出来，长长的丝带在空中打着弧飘扬着。李子悠抛得太用力，捧花飞得高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接着，反而是坐在椅子上的许岩莫名其妙被花砸了满怀，手上的酒都晃了半杯。众人回过身来，见是许岩接住捧花，几个知道他和沈直关系的同学纷纷不怀好意地咿咿呜呜起来，有人吹了声口哨笑道： 许岩，捧花都到手了，赶紧跟你边上的帅哥亲一个。 亲完下一对结婚的就是你俩。 亲一个。 其他不知情的人干脆也跟着开玩笑，接连喊起亲一个。许岩一时有种看热闹看到自己头上的感觉，骑虎难下，十分尴尬，再加上喝了点酒，脑袋转得不够快，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他正准备笑一下算了，沈直忽然拉过他的手腕，是手腕不是手掌，看起来很正常，不会显得过于亲昵。沈直带许岩站起来，拿过他手里的酒杯放在椅子上，抬头看着李子悠，不动声色地推锅： 子悠，你和新郎好像都还没亲呢。许岩喝醉了，太阳晒着有点晕，我带他去休息会儿，你们继续玩。 他拉住许岩的手腕往大厅走，许岩拿着捧花跌撞几步跟在他身后，两人拉扯着一前一后，看起来倒像 你俩怎么跟逃婚似的。